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俄罗斯的夏俄罗德斯卡真理报第92期、俄罗斯远东通讯社、伊罗佩远东网、哈巴罗夫斯克边疆网报远东密林和阿穆尔言论网站披露特辑。夏俄罗德斯卡真理报第92期登载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。